提醒您，现在时间20点整。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349178。 汇宝行宝马 4S 店邀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店购宝马，最高获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5994-3555。 秋高气爽，全家共享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自驾畅游、步行游览、龙车体验，与动物朋友亲密相约，全程相伴。 爸爸，咱们就去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买标致到汇金，汇金科曼、汇金德通南北双店3月迎春聚会，汇金，您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烟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1312128-9966。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130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见地。我们今天疯狂见地有幸采访到了葡萄园私董会的合伙人周军。周总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葡萄园私董会，是董事合伙人。那我在这一块呢，主要是做私董会的主席。那大家知道私董会这个模式是在美国已经走了70多年，那它被证实呢，它是继这个商学院各种 EMBA 各种 club 之后最火热的一个形式。它更多的是连接人，把所有的企业家联系到一个平台上，那么通过私董会这种会议的这种形式，解决企业家一个深度的一个他们企业在做企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痛点，包括战略上的人上面的资金财务和资本上面的，包括一些重大的事项上面的。那这是一个私董会的形式。那么我呢，主要的是在这里面是负责整个的这个私董会的做主席，或者是我们说私董会教练。 为什么选择了去加入私董会这样一个可能比较早期的创业项目？ 这样，我其实是医生出身， 嗯， 那我一直特别的关注是人的健康，嗯、然后是最早是治疗疾病、嗯，那么再后来呢，我是加入了这个外资企业，是在制药和医疗这个行业，所以在这里边，所以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那里面其实也做到了一直做到亚太区高管这个层面，但是我在其实思想上一直在想哈、啊、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和人更多的连接哈、啊、能让他从这个真正的思想，就是身体上的病，那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在让他不得病。那其实在后来呢，我就一直在想在哪个方面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么到了2011年的时候，那我和几个朋友其实决定出来创业。那最早呢，我创业有两个方向，第一个和我的这个原来的这个身份特别相似，是做医疗健康，就大健康基因检。其实另外一个我在发现，通过就是说，其实国际上来说 WHO 对这个健康的关注这个定义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真正的身体方面的，其实一个是心理方面的。 那么心理方面的一些东西，可能我想通过去看病很难去，那么其实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去和一些朋友在这个方面更多的去关注一下。所以我和另外第二个创业的方向呢，其实做一个领导力的一个训练。其实我们把更多的这个领导力走向企业，在企业当中为企业当中的一些高管，一些 CEO 董事长，包括他们的一些高管的团队，在领导力的训练上面做一些事情。那在这个做了这么几年，接触了思董会这个模式，我国的时候也看了一下他们在思董会上的一些传播哈，我们会发现近几年这个思董会非常的热，因为思董会它真正的是解决企业的一些痛点问题。那以前我们特别热衷于像一些去听课，但是你会发现慢慢的这个听课这个模式已经很难去被人接受，因为很多的那些资讯信息网上一查就看到，包括一些企业家他在企业当中做了这么多年，理论一点不缺，但是你会发现从知道行方面呢有的时候很难去突破。所以说我会发现领导力的这个真正的关键是带着这些企业家去找到那个点，去突破他的自我。在这个基础上，我会发现在这个思董会呢正好提供了那个平台，让一些企业家在一起真正的走这么一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在一些实项当中，也就是说每一个企业家他们真正的面临的企业当中出现的一些痛点难点和讨论挑战或者是一些困惑，来真正的去讨论去探讨。那一个人我们在整个的班上，这个固定组别的思董会一个班会16个人，每次讨论一个案主的思董的一个问题，实际的一个问题，你会发现在这个基础上会有这一个人的问题会有相当于15个外脑啊，15个其他的思董 一帮一起帮他解决， 一起帮他解决。这过程当中除了给他更多的一些不同角度的一些建议之外，大家通过这种深度的一年的这种在一起，会建立了很多的信任感，然后呢产生了一些新的合作，一些很多的碰撞，同时他们会一些成长。所以我非常看好这个形式，然后就开始我也非常在寻找这方面。反正机缘巧合正好碰上了辅导员思董会。 你们自己采用的盈利方模式是会收会费这样的方式还是？ 辅导员思董会呢其实已经做了3年，在这之前的时候我们做了大量的基础的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在推广这个形式，是做一些体验版，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做的体验，让大家知道这个形式，让大家参与进来。那么从今年呢，就是2017年这个辅导员思董会正式进入一个商业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现在是以收会费的这个模式在做。固定版的思董会我们会有几个产品线，固定版的思董会我们是真正的16个人走一年这种方式，用会员的方式。那么还有一种是我们的Focus 的一些泛的是一个体验版的，我们会用半天的时间，可能每次也是找16个人，但是这不是固定的，我们每次单次来做，只是让大家体验这个形式。这是第二个产品线。第三个，其实我们现在会有一些主题的思董会，就很多人参加了之后会发现，哎，我特别认同，特别喜欢，我有自己的一个困惑，有没有可能帮助我就在这个困惑啊，就解决我的问题，那我让其他的关于这方面的人能够这么一个智囊团帮我解决你。所以我们在 相同领域的人一块来讨论的这样一个会。 对对对，比方说我们就会在这个月的16号推出一个民宿，怎样去打造一个北京这个四合院的一个民宿，怎样去打造它，这么一个主题。当然在这个思董会的基础上作为一个入口，我们可能深度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会员可能自身有其他的一些想法，那么包括他们企业当中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个问题困惑，那么他们也是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这种形式，比如说思董会走入他的企业，或者是一对一的一个教练项目，或者是他们企业的高管项目，或者是一些资本的需求，或者葡萄园会在将来在一对在这些方面也会有一些跟进。 那您觉得自己团队当中有哪些优势是能做好思董会，而且还有哪些进步的空间呢？ 中国做思董会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好多地方都在也在做思董会，你会发现思董会非常多，但是做的专业的不多，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大部分的我们现在国内的思董会都是在做，都是一些专业人士在做，也就是说像我这样的领导力教练在做，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你会发现我们这些人是有局限的，我们对市场的把控，对客户的了解，对客户的这种市场的推广，我们很难去踏实的。葡萄园思董会呢就有这点好，我们所有的都是合伙人制，那其实它是打造了一个平台。现在说最好的，我们听到说是最好的商业模式是把用户是把你的客户变成用户，把用户变成你的合伙人。其实葡萄园思董会就是做这个模式，我们是真正的合伙的一个性质，我们在资本上，在 资本合伙人，同时我们会有这个梦想合伙人，有事业合伙人，在这种各种维度上，我们的合伙人通过这种250的这个影响策略哈，其实我们每一个合伙人背后都有250个人这样扩大。所以说你会发现葡萄酒总会他们的优势在于，第一个我们的市场传播会非常大，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有专业，很多专业人士，像我这样真正做这个行做了十几年领导力的这种管理或者是这种培训或者训练咨询的这个人士的加入，这样我们会保证整个的这个事情的落地。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合伙人之间的这个优势互补，在这里边和而不同，优势互补，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你们肯定也影响了很多的最早陪伴你们这些企业，没有哪些企业您印象特别深刻，它是跟着你们一起来成长？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第一个是成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会员那个成长，我们有一个企业就是跟着我们走了很久之后，他们的也在启动新三板的上市，而是在启动新三板上市的时候，我们也会给他一些推荐一些人的一些后续的辅导。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企业现在一直还在跟我们走，这是一个。第二个我马上就会想到了，我们在有一期做了一个私董会的这个之后呢，我们会发现两个私董之间突然会发现有一个合作的机会，那么通过接下来的几次的这种畅谈，他们现在有一个合作，两个人投资，一边出技术一边出资金，他们两个就合伙去做一个企业新的一个产品线。所以我就会发现其实私董会就是这个样子，无限的可能，真的是背后不知道是什么。 也做了私董会，然后之前也做了很多的这样的高管企业的一些培训，之前也出过书。那您出的这本书大概讲述了什么内容？ 是这样，我写过一本书，然后翻译校对了一本书哈。那写那本书其实是在差不多十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企业当中，我一直在做管理，一直在特别是在营销方面是有自己的一些见解，所以当时出的是一本书叫做《营销经理的实战宝典》，其实更多的是给我们的中高层的一些营销管市场管理者，给他们一些建议和我们一些经验一些分享，所以写那本书。那么随着最近一直在做coach 嘛，一直做领导的一个这个训练或者是教练，在这个呢我也发现其实coach 就是说我们的教练或者是辅导我们的下属，在中国是越来越被需要了，因为请一个教练或者是辅导你的下属在国外已经非常成型了，在国内好多还没有去接受。所以说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和几个伙伴也把美国的一本叫做怎样去辅导你的下属发挥他们的潜力这本书引进来了中国。 你们是如何吸引到这些创业者加入到私董会当中的，就如何去选择这些创业者创业项目？ 是这样，我刚才讲到了哪个儿子会有一批合伙人啊，他们积累了很多的前期一些会员，目前来说我们已经3000多个会员在线，所以你会发现3000多个会员背后又都有很多人，不同的我又做很多的活动，包括一些体验版的私董会，其实让大家更多的知道私董会的这个形式。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他做不做案主，那这样的话通过帮助别人去解决问题，他也会成长，他也会非常有收获。所以这样我们就慢慢的吸引了很多的一些固定的一些我们的会员哈，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固定组别的会员，我们这样相伴去成长。那至于这个怎样去分配他们，其实更多的是我们会在这之间就是会有一些组别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分配哈。这个要可能要看到一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我们叫做一把手，因为我们吸收的全都是一把手，董事长、CEO、总裁，在中国来说，我们还有合伙创始人，有创始人这个 level 的，这是我们的一把手原则。第二个原则，我们说的叫做非利益冲突。在这里边，如果是固定组别，不是固定一个题目，不做行业的话，我们尽量的打破这个行业的来源越不同越好，这是一个挑选标准。第二个分成原则呢，是在这个里边，我们要考虑到这个企业的不同的成熟度，就说企业成熟度差不多的量级差不多，我们绝对不可能把一个初创企业和一个传统的几个亿的企业放在一起，因为他们遇到的这个问题不同的感受也不同，所以这种搭配我们会在这里边更多的是让大家差不多，就是在这个虽然是维度完全不同，然后我们会发现行业不同，但是他们的因为企业规模差不多或他们成长的模式差不多的话，他们在这里边遇到的问题可能也是差不多的，这样他们会在一个点上会迸发激发。 作为一个创业的导师，那您如何去建议创业者或者是未来的创业者？ 我觉得其实说不管是创业的寒冬也或者是热的时候也，其实它都是一个热门

早已不在。 现在是